清醒儿醉，哎哎哎哎哎哎哎哎，冷。

我金鳞渔翁摆桨，当贵州恰似那一叶飘飘在水面，望长空电掣雷鸣，风远走，慌得他随风冒雨，腹中流也顾不得，入了村头雨缓秋眼难睁，变身雨大锁，锁一头见天连水密云愁，南边镇边玉林秋，慌得随风冒雨，腹中流也顾不得，入了村头雨缓秋眼难睁，变身雨大锁，一头见天连水密云愁，山巅玉林秋，风雨催天远凑，恰来在小滩头，斜雨起懒忙灯，难抛桨恋孤舟，忙回头但侧见贪午睡的小木童儿，插在那雨地里哭捉去牛。 谢谢谢谢谢谢。 好，今年春节的时候在湖广会馆举行的这场曲艺专场演出的实况录音呢，今天就先请您欣赏到这儿。那接下来的时间呢，请您再欣赏一段马增慧先生演唱的单弦，其实也是五十回当中的一个部分哈，挑帘裁衣的一个片段。 那人物是西门庆、潘金莲，还有个武大郎。这一日，西门庆在大街上闲游，也无非是五色红妆，他